啊长，飘啊飘，飘到你心坎上，一年春又来到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歌是生活，歌是纯真，歌中有春，歌是精神，歌唱你，歌唱他，歌唱那些小草和野花，歌是你，歌是他，歌唱高高山上我的家。生活，歌是纯真，歌中有春，歌是精神，歌唱你，歌唱他，歌唱那些小草和野花，歌是你，歌是他，歌唱高高山上我的家，歌唱你，歌唱他，歌唱那些小草和野花，歌是你，歌是他，歌唱高高山上我的家，歌唱高高山上我的家。 一儿哟，二儿哟，唱儿哟，我家里幺儿哟，一儿哟，七儿哟，一儿哟，二儿哟，老儿哟，七儿哟，一儿哟，一家一呀儿哟，老儿哟，七儿哟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老呀，是家的呀。